第29集。2015年， 篮球赛拍到沈直的照片了，非常多，他腿好长。12点的时候给沈直发新年快乐，没回我，估计都不知道我是谁。寒假怎么这么长啊？想开学了，想看看沈直变帅没有。又跟沈直打篮球了，不知道哪个孙子踩了我一脚，气死我了。沈直，生日快乐。 2016年， 我生日跟沈直告白了，失败。没事，这很正常。我的好累啊，好想和你说话。沈直，生日快乐。亲了，还摸了，感觉不真实。 果然不真实，不是在叫我。 沈直说我们可以试试，我说好。 2017年， 给沈直发新年快乐，还是没回我。情人节和沈直喝多了，绑手腕，还蒙我眼睛，但是我看到了，18厘米。 沈直不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。 沈直，生日快乐。 2018年， 给沈直发新年快乐，又没回。有点累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回家了，出柜了，挨打了，脸肿了3天。沈直依然不记得我的生日。沈直，生日快乐。 2019年， 搬进沈直家了，开心。这算是同居了？ 我以为住一起的话起码能一起过个年，没有。 跟朋友玩到一半特意回家， 等了很久，沈直没回来，有点难受。明明从来没有吵过架，但比吵架还要难受。 沈直是冷暴力专家， 也不能这么说，他一直这样。 好吧，是我太小心眼了。 我也只不过想听你说一句生日快乐，你怎么总是不记得？ 沈直，生日快乐。 2020年， 过年等了2个多小时，沈直依然没回来，累，有点喘不过气，好累啊！这么久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多看我一眼，多跟我说一句话？有时候觉得我在你面前还不如一个陌生人。等你爱我这件事让我很痛苦，才发现可能这辈子都等不到的时候，想让我爸再给我一巴掌，这次说不定就能把我打醒。但已经2年没有回家了。许安，你傻逼，一直跟在你后面真的累。沈直，你回头看看我吧。我想你不是不记得我生日，因为你压根就不在乎。原来你也不是不喜欢过生日，只是不喜欢我给你过。算了，生日快乐。要跟你订婚的那个女孩子长得真漂亮。没事的，起码我在这段感情里问心无愧。 今年的几条看客户端是许岩常用的手机发的，他大概忘记自己的备用机放在哪里了。微博数量不多，但沈直坐在书桌前看了很久很久，逐字逐句，最后放下手机时眼睛酸涩难当，太阳穴疼得不行。他慢慢趴在桌上，脸埋在双臂间，浑身发颤地喘了口气。有些事情他不是不知道，只是当看见那些情绪以许岩的视角被记录下来，仿佛是跟着他重历了这六年多的时光，无数感受成倍加深加重加痛，每个字每个标点都变成一根针，从心脏的缝隙刺入，填满。心跳动一次，整个胸腔就跟着疼一次，最后牵扯全身，无一幸免。他在另一个抽屉里发现了被许岩藏起来的安眠药，药瓶上贴着一圈便签，上面是许岩的笔记。 你为什么又来找他？有我陪着睡觉还不够吗？ 以前是够的，现在你走了，所以不够了。那天晚上，沈直吃了安眠药，可奇怪的是他仍然无法安睡，反而陷入一个又一个的梦境里。他梦见第一次见到许岩，其实是在烧烤摊那次之前。烈日下军训，许岩偷偷跑去水池边洗脸，甚至把半个脑袋都洗湿了，一边跟同学小声说笑，一边小狗似的晃脑袋甩水。自己当时正好路过，就记住了那张脸。他梦见篮球场上，不论什么时候看向许岩，他的镜头永远只对着自己。那张所谓抓拍神图他看到过，推文落款的摄影许岩他也看到过，他记得的。好多次他想问问许岩都拍了什么给我看看，可许岩总是站在很远的地方，一对视就把目光移开。他梦见有年校庆，许岩上台弹吉他独唱，那晚自己坐在第二排，聚光灯打在许岩身上，他却好像一直在看自己。唱歌的声音清澈动听，世界纷纷扰扰，喧喧闹闹，什么是真实？为你跌跌撞撞，傻傻笑笑，买一杯果汁。就算庸庸碌碌，匆匆忙忙活过一辈子，也要分分秒秒，年年日日，全心守护你。最小的事。他梦见许岩跟他告白时，紧张又生涩的神情。梦见生日那晚他喝醉，第一次和许岩接吻，后来许岩在他耳边说生日快乐。梦见情人节时他们的初夜，许岩被蒙住眼睛，搂着自己的脖子，不停地小声说我喜欢你，甚至我喜欢你。后来那声音带了哭腔，许岩失态地说，沈直你好像都没有说过喜欢我，可自己却始终没有回答。他梦见许岩的笑，梦见许岩跟他说每句话时的表情，梦见许岩眼神中的期待和欲言又止。梦见那时手腕受伤，许岩贴着纱布拎着鱼汤来找自己，后来他才知道许岩煮鱼汤的时候把手烫伤了。不是梦，根本不是梦，全都不是梦，是真真切切的回忆。他怎么能失去许岩？安眠药彻底失效， 午夜梦醒时，沈直坐起身，在漆黑的房间里一遍遍问自己，他怎么能接受就这样失去许言？明明许言那么爱他，明明他们其实是相爱的，只是有人因为四年前那杯酒而耿耿于怀，因为别扭冷淡的性格而习以为常，逃避着，一直不肯承认，一直。